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门课的参考教材。第一本书是由三十学院的王山老师编著的《搜集不系统概论》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。大家最好采用这本书的第三版。